帝国军，为了歼灭补给线被截断、陷入穷途末路的同盟军，开始展开反击。 开始了，预计多久可以接触到敌军？ 大约是6分钟。 好，全舰进入总体战， 预备， 马上跟司令部及第十三舰队联络，就说我军目前遭到袭击。 马上办。 我看齐基阳一定会赶来这里支援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两面包抄敌军了。 好。 也许杨维利现在 指挥官， 果然已经开始了。 敌军飞弹群从11点钟方向接近了， 目前朝着9点钟方向射击。 超级尼安号准备出击。 是。 超级尼安号各飞行队准备完毕，依序出动。全机出击，各飞行队准备完毕，依序出。 博布兰，我先出击了。 啊，我稍后就来，我先让你一步，你可要为我们立功哦，加油啦！哎，应该行了吧？ 这怎么行呢，上尉？这个时候你…… 你在干嘛呀？只剩下这个机会了。 对不起，马上就好了，班长。 你做你该做的事就行了嘛，真是。 全机出击，各飞行队准备完毕，依序出动。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 解除索马6B位置，开始封闭。第二次解除索马，减压前10秒。第三次解除索马，减压前5秒。最后一次解除索马，减压中了。 行喽，不晓得命中率怎么样？ 不会吧，真的是十三舰队？现在可以见识一下大英雄杨威力的本事了。 行了，来吧，乖孩子，就这样，来哟。什么？ 怎么回事啊，波布兰？要不要我帮你啊？ 这笔账要好好的跟整备班算，射线完全都乱掉了嘛。 哦， 我马上回母舰，尤涅夫，拜托你掩护一下。 知道了。 到底搞什么鬼嘛？ 到底搞什么鬼？这样的敌军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从后面半围住他们，引他们到炮艇射程之内。 你这个专害自己的死家伙， 你跟长官说话是什么态度啊？ 你少废话了，还不是都怪你装备做得不好，机枪的瞄准才会偏了12度。你这个糟蹋国家粮食的米虫，你太可恶了。 你说什么？自己技术不好居然还敢怪别人？ 你说什么？自己不行还把责任推给别人，可恶。 好了，别吵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吵架？有什么事等回去再说。 你不要管我。 别吵了，薛克利已经阵亡了，休斯也死了 啊，他们两个都死了， 这场战争越来越难打了，好好想想怎么活着回去吧。 尽快补给，还有调整机枪的射击角度，向左偏12度，我要出发了。 我这边也是一样，马上帮我修好左舷。 敌我双方的损伤从绝对数字来看虽然差不多，不过敌方显然胜过我方一筹。 而且你想说我军既没有粮食，士气也非常低落，是不是？ 如果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彼得贝指挥官，敌军现在已经完全被我军舰队包围了。 好，统领全舰官兵，就说现在我们每击必中，可别心软了。 是。 摆脱不掉敌军的追击，现在该怎么办呢？毕克古指挥官， 现在怎么做都没有用了，只有逃一个办法，全舰全速往伊秀伦撤退。 是。 这下完了，想不到我们也有全面撤退的一天。其他舰队是不是也不行了？ 你刚才说什么，中将？ 没说什么，只不过一个老人自己发发牢骚罢了。 不必一开始就逃嘛，从战术上看来根本就没有失误。 指挥官，刚才敌方的将领已经同意向我们投降了。 敌军已经摆出半圆阵型。 什么？ 集中火力攻击敌军右翼。 敌军已经转移防御线了， 马上联络飞蟹少将，进入第二阶段。 是。 这次又是左翼吗？ 直接变更防御路线，进入第三阶段，攻击敌军右翼。这一次又朝右翼来了， 千万别上敌军的当，马上采取半月阵型，迎接敌军的舰队运动。 飞蟹的舰队运动果然很够瞧的。 照这么下去，要破解帝国军的防御系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不对，敌军一定会发现采取消耗战是非常不智的行为，他们马上就会后退重新编队才对。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继续进攻呢，指挥官？ 没有必要，目前这支舰队虽然赢了，不过整体看来帝国军还是占优势，我认为应该趁着敌军撤退逃得越远越好。 你说的是逃？ 这么打下去一点意义都没有，最要紧的是能活下去。 说得对。到底搞什么鬼，居然让敌人抢了先机。 敌军他们的舰队运动威力果然非常猛， 杨威力很有一套，这么下去损失一定很大，马上撤退重新组织阵型。 不过中将，现在撤退引诱敌军打过来会不会太危险了一点？ 这一点我知道，与其死得这么难看，倒不如趁现在逃走。我说的不对吗？ 中将，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行了，就趁现在全舰加速逃走。 是。 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敌军不是获胜了吗？ 这是，难道敌军赶着去帮其他空域的同志，或者引诱我们上钩？ 我们的敌人是杨威力，这一定是陷阱，应该避免再继续追敌。 武兰副指挥官，我方舰队已经损失了四成，剩下的舰队有一半根本没有办法打仗，现在只有在投降跟逃走之间选择一条路走。 投降不合我的个性，那就逃走好了。受损舰队调到内侧，采取纺锤阵型，努力冲破敌军的包围，集中火力，叫他们立刻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瞄准目标，立刻攻击，不能让他们跑了。 千万不要放松，敌军已经在做垂死的挣扎了。 大家上！ 指挥官，本舰也走吧。 等一等，先掩护受损的我方舰队逃走再说。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刻。行了，准备逃走，最后一批飞弹全部发射出去。 参谋长，我军全部都逃离了吗？大概逃了一半。哦，是吗？ 那是。 像风一样。 不行，速度放慢一点，不保持适当距离没有办法攻击。 中将，少林部指挥官， 你马上联络副指挥官摩顿少将，以后由他指挥本舰。 前面有新的敌军出现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第七舰队驻守的空域， 到底是要撤退还是认输呢？ 敌军舰队的战力是我军的四倍啊！ 敌军指挥官吉尔艾斯中将已经来劝降了。 哎，要是只有我们，那倒好办。可惜， 军到底还剩下几艘战舰？ 是，包括这艘旗舰裴伦，只剩下八艘护卫舰了。 是吗？ 波罗丁指挥官，接下来由我继续指挥，全舰机关暂停。向敌舰传达投降之意。 我军舰队总数为敌军的四倍之多，现在要分成四队，两个梯次，每一队轮流做远距离攻击，不需要歼灭敌军。我们的目的是给敌军疲劳轰炸，消耗敌军战力，直到投降为止。 哎，那个吉尔艾斯中将，听说他是罗格兰伯爵的心腹，果然用兵如神。让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指挥官，现在不是欣赏别人兵法的时候，照这样下去，光就数量上来说，我们就要输了。 你马上叫飞蟹少将到修伯里安来一趟。敌军的目的是利用延绵不绝的战斗给我军疲劳轰炸，消耗我军的战力。我军现在已经面临粮食还有物资不足的困境了，再加上刚刚对抗凯普的舰队，照这么下去的话，恐怕我们也撑不了多久了。飞蟹少将，你马上把舰队重新编成 U 字形。 U 字形？ 没错，先用这个办法诱敌，然后由三个方向一举反攻，趁着敌军还搞不清楚战况，加速逃离这里。 原来如此， 现在也只有这个方法了。当然了，也得敌人肯上当才行啊。 罗伯斯元帅，第三、第七、第十二舰队已经失去联络。第九舰队的沙里姆中将受了重伤，第十舰队伍兰夫中将阵亡。报告指出，两支舰队损失都超过一半以上。第五、第八舰队好不容易摆脱敌军追击，不过伤亡人数也将近有三成。杨中将率领的第十三舰队目前安然无恙，不过他们被困在多维古星域已经有八个小时。我们现在完全中了敌军的计，目前应尽快从一线轮要塞撤退，请元帅现在立刻做个决定。 马上重新整编兵力，全军往阿姆利兹亚恒星集结。 元帅， 哪有就这么撤退的道理呢？全军往阿姆利兹亚集结，这是命令。 罗伯斯元帅说的还真容易， 要是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敌军孤立起来了。 哎，是吗？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敌军目前有什么动静吗？ 敌军应该已经发布紧急撤退的命令了。 看样子，敌军打算集结到阿姆利兹亚恒星上。 太可笑了，难道到现在才发现兵力分散有多愚蠢吗？ 是这样没错。 好吧，既然他们选上了阿姆利兹亚恒星，我也只好成全他们了。全军朝阿姆利兹亚前进。 跟布罗丁也能回来，那就好了。 这句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早吧。 是啊，战争还没有结束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也只有等伊谢伦或者是海尼塞再会了。 哎，嗯， 指挥官，你应该用餐了。 谢谢，不过我现在一点胃口也没有。哦，对了，你可以帮我拿杯白兰地过来吗？ 你已经有15个钟头没有吃过东西了，还有尤里安没有提醒过你，你的酒喝得太多了吗？ 哎，什么嘛，你怎么跟他说话一模一样啊？哎，算了，谢谢你了，中尉，谢谢你那么细心，不过我没有时间吃，待会儿再说吧。 是， 要是这一次我们都能够活着回去，我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全舰开始炮击。舰长，在阿姆利兹亚恒星投下核融核弹。总有一天我会跟你算清楚这笔账的，罗格兰伯爵，你等着瞧吧。 左舷受损， 难道是杨威力？速度果然够快， 没办法了，暂时撤退，一边撤退一边重组阵型，准备诱敌，然后展开反击。 大家不要再追下去了，敌军马上就要展开反击，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罗格兰伯爵的麾下到底有什么样的人才。 指挥官，2点钟方向又敌军出现了。 哎，这倒是一个大问题了。 指挥官， 准备加强后装的战舰，完成防御系统，利用小型舰主炮从空隙间展开炮击。 哼，这一次又换上杨威力是吗？不要紧，继续进攻，胜利女神已经对着你们招手了。 司令部中弹，无法确保轨道水准。 居然有这种事！全员立刻离舰，动作快！ 中将， 你别管我。 中将， 第8舰队克留西纳被击沉，亚伯顿中将好像已经阵亡。 第8舰队渐渐在瓦解，照这样下去，我军的后援马上就会被截断，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援救了，因为我们都自身难保。 应该赢定了。 好，全舰掉头，从刚才换上来的第13舰队背后发动攻击，和麦克林的舰队一起夹击，主炮改为短距离炮，黑色战舰出击。 大家快，立刻攻击，重新回到背后空域的黑色战舰。 比登费失败了，他太早出动滑稽里战舰了。 我看他应该是急于立功才会这个样子吧。 报告，比登费指挥官要求支援。 支援？他敢要求支援？他以为我会变魔术，舰队派也派不完吗？你去转告比登费，我们没有多余的战力，叫他用现有的战力死守舰艇，善尽一个军人的职责。 是。 马上截断跟比登贝的联络，免得被敌军窃听。表现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第十三舰队表现得这么优秀，杨威力就是杨威力。 如果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我军的损伤会越来越大的。 吉尔艾斯还没回来吗？ 元帅担心他是。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中将，前面的空域已经确定有宇宙机雷群，数量是大约4000万， 跟我想的一样，准备发射导向性杰夫粒子。 是。 主炮，发射。全舰全速前进，从敌军背后突袭。 背后又有新的敌舰出现了，数量大约是3万艘。 3万艘？不会吧，布雷海域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被敌军攻陷了。 帝国标准时间10月15日23点，胜败已成定局。 节节败退的同盟军已经退到一线轮要塞，这场攻击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因为战争失利，同盟军当局被迫转移政权。此时帝国方面也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新的体制。 银河的历史又掀起了新的一页。